在这里，乐器展现出最美的音色。在这里，音乐家挥洒他们的激情。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8点20点播出。魅力演奏厅。 欢迎来到魅力演奏厅，我是古月。今天首先为你带来的是 汉斯·克纳佩布什指挥巴伐利亚国家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五皇帝钢琴协奏曲、钢琴独奏巴克豪斯，以及贝多芬第八交响曲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乐章。这是1959年11月4号的现场录音。 Thank you.

天的魅力演奏厅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